今日读经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五章25-34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瘤，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楚，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站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瘤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做的事，就恐惧战略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杨顺仪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血瘤的女人。 弟兄姊妹早晨，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位。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好吗？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给天父上帝。天父爸爸，我们恳求你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挪开我们心灵的重担，以致我们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去承载你的话语，叫听的听得明白，讲的讲得清楚，我们都一同在你面前蒙福。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都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25-34节，是关于一个患血瘤症的女人。我们呢首先去重温一下这个女人的病历和她的经历，然后呢我们一起在这个血瘤的女人身上看看我们可以领悟到什么的信息，和呢有什么的反思。现在呢我们进入经文里面，进入这个故事里面，我用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的，所以刚才跟大家听到的呢有少少不同。那这里呢经文一开始，我们首先看25-26节先。经文呢提到有一个女人，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呢都面对很大的困境的。她患了一种妇科病，足足有12年，这个病呢令到她的经血不止，她看过很多医生，也都受了很多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不过都医不好，反而呢越来越严重。在人看来呢是一个绝境来的，没得救的，连医生都帮她不到。不过当然现在呢医学很发达，很多病都可以医好，但在当时来讲呢，确实这个病令医生都是束手无策的。其实这个女人不单止她的身体长期是受到折磨，根据利未记所记载的律例典章呢，凡是所有患血瘤的人呢都是属于不洁净的，她们不单止不可以进入会堂，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屋企都回不到的。他们是被整个社群是弃绝，因为任何人接触过他们呢，或者他们接触过任何东西呢，那些人或者那些东西都会成为呢不洁净的，可以说呢是生人勿近。情况有点像患大麻风那些人，没什么分别的。可想而知，这个女人的身心社灵是受到很大的打击。面对这么凄惨、这么绝望的境况，有没有出路呢？还有没有出路呢？我们继续看27 7-28节。原来呢个女人呢是听过关于耶稣的事的，可能就是包括耶稣治病啊、赶鬼啊、行神迹啊等等这些的事。于是她就想尽办法去接近耶稣。她一个想法，她想什么呢？就是耶稣这么厉害，只要呢摸下佢衣裳呢就可以好返㗎啦。佢嘅行动係需要冒好大嘅险嘅。点解呢？万一佢俾人认出咗，一定会被人责骂，而且呢会立刻被赶走㗎。所以佢唔敢公开去求耶稣医治，佢只係静鸡鸡咁样去，希望唔好俾人发觉，最好连耶稣都察觉唔到。嗱，大家如果熟悉呢个故事咧，都应该知道呢个故事系发生喺另一个故事嘅中间嘅。如果我哋睇翻上文马可福音5:22-24咧，我哋就知道啦。经文记载到有一个会堂嘅主管，佢叫做挨老，佢亦都嚟到，佢一见到耶稣咧，就俯伏喺耶稣嘅脚前。再三的求他，求他乜嘢呢？他说我的小女儿就嚟要死了，求你去为他按手，使他可以痊愈，可以呢活下去。耶稣就同他同去，有一大群人跟随住他，挤拥住他。原来当日耶稣是被一大群人挤拥住，所以要接近耶稣是一啲都唔简单，一啲都唔容易嘅。呢个女人大概就喺咁样人逼人嘅情况底下，佢夹喺人群嘅中间，偷偷地咁样接近耶稣，去摸耶稣嘅衣裳。不过奇妙嘅事情发生咗啦，喺29节嗰度话俾我哋听，佢嘅流血立刻止住，佢觉得身上嘅疾病好咗。由25节去到29节，经文一路嘅焦点都系放咗喺呢个女人身上边嘅。不过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呢个女人系冇出过一句声嘅，甚至佢系冇向耶稣呼求过嘅。由头到尾，佢都系静鸡鸡咁样喺人群当中去接近耶稣，摸耶稣嘅衣裳。不过就系咁样，一个神迹就系静悄悄咁样发生咗啦。咁我哋又睇下，当时耶稣又有啲咩反应呢？嗱，喺30-31节嗰度，经文就记载到，耶稣顿时觉得有能力从他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他转过身来就问了，哪一个摸我的衣裳呢？门徒觉得耶稣多此一问，在人逼人的情况底下，被人碰到摸到你的衣裳，有什么那么出奇呢？还要问哪个摸我？不过呢，耶稣没有理会门徒，他决意要找出这个摸他的人出来。我们继续看32-34节。耶稣停下，他周围观看，他一定要见这个摸他衣裳的人。这个女人知道避无可避了，唯有硬着头皮在人群当中走出来。她承认是她摸耶稣的衣裳。当时他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他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一五一十地样话给耶稣知。耶稣竟然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你的疾病痊愈了。这个故事很简单的，我哋好快咧就重温咗当中发生嘅经过，而家咧就让我哋睇睇，从呢个血漏嘅女人身上边，我哋可以领悟到乜嘢嘅信息，同埋咧我哋可以有乜嘢嘅反思啊！喺呢个女人咧，佢喺呢12年以嚟咧饱受歧视，佢被弃绝， 我哋唔难想象，呢个女人虽然对耶稣系好有信心嘅，佢谂只要摸下耶稣嘅衣裳就得噶啦，就好翻噶啦。嗱，咁样嘅信心一啲都唔简单。不过佢都系只系咁静鸡鸡咁样混喺群众当中，佢唔敢公开向耶稣嚟到求助嘅。嗱，呢个女人咧，同嗰个咧患大麻风嘅人咧，就啱啱相反嘅。我哋睇下马可福音1章40到42节嘅记载，嗰度讲到有一个麻风病人就嚟求耶稣，向佢跪下就话啦：你若肯，你能使我洁净。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佢，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麻风病立刻就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呢、这个麻风病人同呢个患血瘤嘅女人嘅做法系啱啱相反嘅。呢、这个女人系低调好多嘅。嗱，耶稣咧系好体谅同埋接纳人嘅处境。耶稣知道有人偷偷摸摸咁样接近佢。静鸡鸡咁摸佢嘅衣裳，耶稣知道呢个人一定系有难言之隐嘅，所以虽然佢系当时好赶住时间去救挨老嘅女嘅，但系佢仍然停落嚟要见下摸佢衣裳嘅人。咁我哋又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在场嘅挨老，佢心情系点啊？一定系心急如焚啦，因为时间越拖延咧。佢个女嘅性命就越危险。嗱，不过我哋睇到耶稣系有佢嘅时间，佢定义要等呢个人自己行出嚟。呢、这个女人唔敢公开咁样求医治，因为佢患嘅系一种暗病，系难以启齿嘅，系有苦自己知嘅。其实咧，唔少困扰住我哋嘅事情咧，都系难以启齿嘅。嗱，呢啲嘅事情咧，唔能够写喺待祷事项里边嘅，亦都咧唔敢请弟兄姊妹为自己嚟到代求嘅。嗱，譬如自己正系面对紧婚外情嘅诱惑，婚姻出现咗危机，或者咧自己咧系有一啲嘅好怪异嘅行为，系唔敢同人讲嘅，等等等等呢啲喺内心里边嘅挣扎咧，真系好少会同人讲，即使讲咧，亦都会系同一啲我哋认为绝对信任得过嘅人先会讲嘅，又或者咧，索性唔讲，拖得就拖，避得就避，唔去正面处理。但系大家知唔知道喺个过程当中咧？其实呢个人系好辛苦嘅，避得一时，亦都避唔到一世，始终都系要面对嘅。我认识有一对夫妇，佢哋结婚冇几耐咧，其实个感情咧就出现咗问题。由于佢哋都系基督徒，佢哋唔想俾人知啊，所以一直都冇好好咁去处理佢哋嘅婚姻问题，直至到几年之后，佢哋嘅小朋友出世啦。由于管教仔女嘅方式方法唔同，两夫妇咧经常为到呢样嘢咧发生冲突，佢哋嘅关系越嚟越差，其中有一方顶唔顺啦，就提出离婚。咁有教会嘅弟兄姊妹知道咗，就鼓励佢哋去见辅导，去接受婚姻治疗。为咗唔想佢哋嘅小朋友，喺一个破碎嘅家庭里边成长咧，呢对夫妇唯有就系去见辅导啦。作为一个家庭及婚姻治疗师，当我第一个 section 见佢哋嘅时候咧，我就尝试去喺5个范畴里边去做一个诊断啦。因为咧一段婚姻出现危机咧，系离唔开有5个范畴嘅。大家唔知知唔知咧？嗱，第一个范畴就系睇下佢哋嘅沟通有冇出现问题。第二个范畴就系睇下佢哋嘅经济有冇出现危机。第三个范畴咧就系睇下佢哋嘅性生活 有冇出现唔协调嘅情况。第四个范畴咧，就系睇下佢哋喺管教仔女方面咧有冇发生冲突。而第五个范畴咧，就系睇下佢哋同姻亲关系系点样，特别咧系婆媳之间嘅关系。嗱，好不幸，呢对夫妇咧五个范畴都中晒。大家咧想唔想象得到咧？佢哋嗰个婚姻咧系病得好严重。於是咧，我就好坦誠咁樣同佢哋講，我話我都冇把握可以幫到佢哋，因為好少可一段婚姻呢五個咁重要嘅範疇，佢哋都中曬。我同你講，不如咁啦，我哋一齊祈禱，一齊咧去摸下耶穌嘅衣裳，希望咧有神蹟可以出現。感謝主。当他们真的很愿意一同去面对他们的婚姻，还有很愿意一起很努力去挽回他们婚姻的时候，真的有神迹出现，他们的情况一路一路好转。所以只要肯面对，总是有出路的。这个血漏的女人，是她没有放弃过的，最终她都是得医治。问题就是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见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静鸡鸡地得医治，不过耶稣不让她静鸡鸡地离开。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人的病已经好翻了。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女人静鸡鸡地离开了，如果他不站出来讲清讲楚，其他人不会知道他的病已经好了，就不会接纳他进入社群里面，是会仍然继续去排斥他，去隔离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其实见他的原因，要他勇敢地站出来的原因，就是要医治这个女人，帮助他恢复翻佢嘅社交生活。我哋睇到耶稣嘅医治往往系好彻底嘅。耶稣唔单止医治呢个女人身体上边嘅疾病，耶稣仲要医治佢心灵上边嘅创伤，而更加重要嘅，耶稣系要恢复翻佢系上帝女儿嘅身份。既然是上帝的女儿，她就有资格重返属灵的家，去享受家人的爱，她就能够从头社群得到别人的尊重。这个女人不单止需要病得医治，她更加需要重获上帝女儿的身份。所以当耶稣跟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时候，这个女人的身心舍灵就得到彻底的痊愈了。弟兄姊妹，是啊，耶稣的医治是很彻底的。另外，我们看到从耶稣医治这个血漏女人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有无限的恩典和怜悯。耶稣是超越一切限制的主。这个血漏的女人在绝望当中，她是用自己想出来的方法去求医治的。她的方法很特别的，就是怎样摸下耶稣的衣裳就得了。这个是史无前例从未有过的先例来的。她跟那个管会堂那个捱佬呢不一样。艾老除了公开在众人面前恳求耶稣去医他的女儿之外，他还帮耶稣想埋怎样可以医好他的女儿，就是怎样，耶稣你去我家，你按手在我的女儿身上，这样我的女儿就可以好翻了。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想法来的，按手在病人的身上让病得医治。但是这个女人呢似乎打矛波、哦、 佢唔单止唔想俾人发觉，佢更加连耶稣都唔想惊动，佢系静鸡鸡咁样去行动嘅。不过耶稣唔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喺人睇嚟几咁绝望、冇得救嘅情况底下，耶稣都可以介入，因为耶稣佢让人可以打茅波嘅，佢唔介意呢个女人自把自为、自定方法。耶稣破格嘅去医治佢，嗱，大家唔好误会，我唔系鼓励大家要打茅波，我只系让大家知道，耶稣系唔一定系按照人心目中好惯常嘅方法去帮助人嘅，耶稣系超越一切限制嘅主，今日佢用 A 方法去帮助你。下次佢唔一定用同样嘅方法去帮助你。今日佢叫你病得医治，下一次未必系病得医治，不过你心灵里边总会得到平安。喺3年之前，我去学呢个灵修指导嘅课程里边咧，我哋经常要操练安静、默想神嘅话语同埋默观嘅。有一次咧，我喺安静默观嘅时候咧，我睇到有一片好光、好光嘅一个亮光。嗰个亮光好光嘅，但系一啲都唔刺眼嘅，而且咧俾到我一种咧好温暖嘅感觉，好安全稳妥嘅感觉。好啦，于是咧，我每一次安静落嚟。默想神话语嘅时候咧，我就好渴想，好渴想再一次见到嗰种嘅光，再一次咧被嗰种嘅光咧去拥抱，去环绕我，但系冇再出现过。咁我好唔忿气，我就去问我嘅灵修导师，我话我应该唔系妄求啊。上帝唔系话过我哋祈求就得着嘅咩？寻找就寻见嘅咩？点解我好渴想再一次见到嗰一种光都唔得嘅？我嘅灵修导师就话俾我哋听，就话俾我听啦。佢话你点解要限制住上帝？点样显现俾你呢？上帝有诸般嘅智慧。佢可以用唔同嘅方法让你接触到佢。Ivy，点解你要限制住上帝用同一个方法去同你见面呢？自从嗰一次之后，我知道啦，我可以放低我每一次去灵修静观嗰阵时嗰种嘅期望啊。因为确实系真嘅，大家可以试下。上帝有诸般嘅智慧，佢有无限嘅方式同埋方法去让我哋见到佢嘅。当呢个女人硬着头皮行出嚟嘅时候咧，当佢将实情一五一十讲俾耶稣嘅时候，其实佢个心情系战战兢兢嘅。点解咧？因为佢以为耶稣一定会当众斥责佢，一定会当众奚落佢。嗱，呢个女人佢对耶稣嗰个能力咧，系有完全正确嘅了解同埋认识，因为佢嘅心谂，只要佢摸下耶稣嘅衣裳就可以好翻。不过，呢、这个女人对耶稣嗰种嘅怜悯同埋恩典咧，就估计错误啦，低估咗耶稣嘅恩典同埋怜悯啦。耶稣唔单止冇斥责佢，冇当众奚落佢，耶稣反而表扬佢嘅信心，称呼佢做女儿，呢、这个系何等大嘅亲切！耶稣佢对人嗰种嘅接纳。包容、安慰、同情系无法估计嘅， 系远远超过人所求所想嘅。我哋生活喺呢个世上咧，难免系会遇到各式各样嘅困难同埋挑战，难免会令人咧会感到恐惧、焦虑、不安嘅。弟兄姊妹，当我哋感到无力去面对我哋前面嘅困难同埋挑战，当我哋睇到身边嘅人都帮我哋唔到嘅时候咧，千祈唔好放弃。我鼓励大家，你勇敢嘅去到耶稣面前去求助，你要相信耶稣系超越一切限制嘅主，佢可以用诸般嘅方法去帮助我哋，因为佢有无限嘅恩典同埋怜悯。第三，当耶稣觉得有能力从自己嘅身上走出去嘅时候咧，原来一个神迹已经出现啦。原来有人已经藉着耶稣嘅能力得到医治啦。但系咧，呢个神迹咧，只有嗰个血漏嘅女人同埋耶稣两个人知道，其他人咧系全不知情嘅。嗱喺人逼人嘅情况底下，碰到耶稣、揩到耶稣衣裳嘅人，应该系大有人在嘅。问题系点解其他人冇经历到神迹？点解佢哋得唔到主嘅帮助咧？嗱，情况咧有啲似系咁嘅。点解喺崇拜嘅过程当中，有人会藉着诗歌、祈祷、认罪、听道等等唔同嘅环节，可以得到鼓励、安慰同埋提醒，而其他人却经历唔到嘅？明明系大家一齐参与崇拜噶，大家都一齐在场噶，点解会有啲人深受感动？点解有啲人无动于衷嘅？点解呀？其实答案好简单嘅，睇下我哋有冇在乎耶稣，睇下我哋有冇将个焦点摆喺耶稣身上边。嗱，呢个就系我哋成日挂喺口边讲嘅信心。信心系入门功，亦都系基本功。只可惜有时我哋翻教会翻得越耐咧，就越容易忘记信心。冇信心，即使嚟到耶稣嘅面前，亦都经历唔到神迹嘅，得唔到任何嘅帮助，只能够空手而回。其实神迹，我成日都讲嘅，唔单单系指嗰啲超越自然、超越常理嘅奇事，譬如喺海面上行走嗰啲嘅神迹。神迹亦都包括神临在嘅痕迹。当基督徒愿意安静落嚟，亲近上帝灵修默想佢嘅话语，系可以经历神迹嘅。神临在嘅痕迹，神系会亲自向我哋说话，神会亲自去向我哋启示佢嘅旨意。神会转化我哋嘅生命，神会让我哋多一啲用佢嘅视野，用佢嘅角度嚟到睇呢个世界，以至帮助我哋减少好多内心嘅困扰。上一次我同大家分享过咧，我记得嘅系耶稣平静风和海嘅神迹。嗱，我提到咧，当我哋人生遇到风暴嘅时候咧，都会好似门徒一样嘅，我哋都会惊惶失措嘅。咁啊，耶稣教导门徒啦，当然包括教导我哋啦，先要平静我哋里边嘅风和海，要睇到佢同我哋系坐喺一条船上边，并且肯定同埋相信风同埋海都系耶稣嘅使者嚟嘅啫。冇耶稣嘅吩咐，风同埋海系唔能够，亦都唔敢越过耶稣嘅界限，对我哋造成伤害，唔能够。所以耶稣当时问门徒，点解要胆怯呢？点解仲冇信心呢？ 嗱，我哋经常基督徒挂喺口边嘅信心，究竟系咩一回事嚟嘅呢？我好想同唔同嘅角度去讲，我每一次讲到都会提到信心嘅。好多时我哋都会话：，哎呀，佢好啦，佢有信心啊，我冇信心啊，咁样。嗱，其实咧，信心唔系一种可以拥有嘅东西嚟嘅，信心系一种经历嚟嘅。呢一种经历系带有冒险嘅成分，其中涉及我哋同所信嘅对象之间嘅关系。信心必须建基喺亲密嘅关系上边。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咧，由幼稚园升小一嘅学生，有小朋友，咁佢喺第一日翻学嘅时候咧，爸爸就车佢翻学啦。咁喺途中咧，爸爸就问咗一个问题，好得意嘅，佢话：，其实你知唔知你间学校嘅方向喺边度噶？咁样，咁呢个小朋友咧就摇下摇下头啦，我唔知噶。跟住佢即刻讲，佢话我唔知道唔紧要噶，爸爸你知道咪得咯。你一定唔会将我送去另一间学校噶嘛？你唔会搞错噶，所以我唔知道唔紧要噶，爸爸你知道就得噶啦。小朋友嘅信心就系咁单纯噶啦，佢信任爸爸，因为佢认识爸爸，佢知道爸爸爱佢，佢同爸爸有亲密嘅关系。所以有啲嘢佢唔知道唔紧要，爸爸知道就得噶。我哋经常都话基督徒咧要对上帝有信心。嗱，弟兄姊妹，其实要首先要问你对上帝认识有几深，你同上帝嘅关系有几亲密。有好多事情系我哋都唔知道，或者系看不透，但系。如果我哋同上帝有亲密嘅关系，就能够好似嗰个小朋友一样，我哋唔知道唔紧要，上帝知道就得啦。上帝唔会带我哋行错方向嘅，上帝知道就得啦，上帝看见就得啦。好多时，上帝向我哋发出呼召，上帝将使命交俾我哋，我哋都系。看不透，唔知道点解，但系唔紧要，呼召我哋嗰个上帝知道就得啦。因着认识我哋所信嘅对象，因为同我哋所信嘅对象建立咗关系，信心就系咁样产生出嚟噶啦。嗱，对上帝嚟讲咧，喺我哋生命当中去彰显神迹。系一件轻而易举嘅事，只要我哋愿意安静落嚟，就能够经历到神迹噶啦。不过好可惜，有时我哋连安静落嚟体验神迹、神临在嘅痕迹呢个意愿同埋时间都冇，所以即使神迹发生咗，我哋都察觉唔到。就好似当时嗰班群众一样，即使神迹发生咗，佢哋都察觉唔到。喺耶稣时代嗰啲犹太人，喺佢哋嘅社群里边，嗰啲患血瘤嘅人、患大麻风嘅人，或者生来就系瞎眼、瘸腿嘅人等等，由于佢哋经历咗长期嘅病患。佢哋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大家唔知知唔知？就系佢哋嘅自我形象都系比较低嘅。我曾经喺沙田威尔斯医院做过一年嘅院牧，我发觉唔少病人除咗佢哋嘅身体被疾病折磨之外咧，佢哋嘅心灵同埋自我形象咧系受到好大嘅伤害。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医治最大嘅困难同埋挑战咧，系远远超过我哋肉眼所见到嘅嗰啲疾病。软木虽然唔能够医治病人嘅疾病，但系可以尽一点力去提升佢哋嘅自我形象，同埋咧去增加佢哋对上帝嗰份嘅信心。 如果佢哋系基督徒嘅话，大家咧唔知有冇留意到，好多时候咧，耶稣医好人之后咧，佢好少话上帝医好你啦。耶稣唔系咁讲嘅，耶稣多数话咧，你嘅信系救了你，你嘅信救了你。如果大家睇翻四福音咧，你会发觉好多唔同嘅情况底下，当耶稣行咗神迹医好咗眼前嘅人之后咧，佢都话你嘅信救了你。嗱，呢个宣告咧系强调人要有信心，但系亦都表示咧呢个人蒙恩惠系因为佢嘅信心。大家又谂一谂，一个被歧视、被拒绝、心灵受到伤害嘅人，喺耶稣嘅眼中，佢竟然系一个对上帝有信心嘅人。并且就系因为佢哋嘅信而得到上帝嘅怜悯同埋医治，嗱咁样嘅宣告，你谂下，带俾对方有几咁大嘅激励啊？咁样嘅宣告唔单止系强调信心嘅重要，亦都提醒我哋喺帮助别人嘅时候咧。唔系单单要帮佢去解决外在嗰啲嘅问题，最重要嘅系要提升嗰位受助者佢个自我形象。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唔知大家有冇听过？话有一个人咧，有一日咧系遇到一个乞衣向佢乞钱啊，咁佢就停低落嚟就望住呢个乞衣，然后就问佢啦，佢话。你身上有冇啲值钱嘅嘢啊？咁呢个乞衣觉得好奇怪，佢话先生，我身上点会有值钱嘅嘢咧？呢、这个人就同佢讲，佢话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去？嗰度路边有朵花，你可唔可以帮我摘佢落嚟啊？我帮你买咗佢啊！咁呢、这个乞衣感到有啲惊讶，不过佢定一定神之后就谂下，无妨啦、啊。于是。好啊，咁佢就走去路旁嗰度咧，摘咗呢一束花落嚟俾呢个人。呢、这个人俾咗佢100蚊，并且同佢讲：多谢你。嗱，你要记住，呢啲钱系你自己嘅努力得翻嚟嘅。乜过咗一段时间咧，呢、这个人又再经过嗰个地方，佢见到有一个卖花嘅人咧走埋嚟，同佢讲：先生，先生，你仲记唔记得我啊？我就系之前咧嗰个咧，你帮我买花嗰个乞衣啊！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发觉原来我系可以用自己嘅努力嚟到赚钱嘅。而家我唔再系一个乞衣啦，我系一个种花嘅人，同埋呢一个卖花嘅人。好多谢你，呢朵呢束花咧系我送俾你嘅，请你接受咗，系咪？嗱，呢个故事咧可能都系一个虚构嘅故事嚟嘅。但系呢个故事讲出咗一个助人嘅原则，就系咧要建立人嘅信心，去造就人，而唔系咧去炫耀自己。耶稣系最伟大嘅医生，佢唔单止医治咗人身体上面嘅疾病，亦都咧医治咗人心灵嘅创伤，同时咧亦都帮助嗰啲求助者咧去增加佢自己嗰个信心。人嘅尽头咧，就系上帝嘅开始，绝处都可以逢生嘅。当呢个女人见到耶稣，当佢嚟到耶稣面前嘅时候，佢嘅人生就改变咗啦。呢、这个血流女人嘅信心，唔单止让佢恢复咗正常嘅生活，亦都让佢从社会上嘅边缘人成为咗。上帝宝贝嘅女儿，佢从被拒绝变为被接纳，从绝望佢变成有盼望，完全就系因为佢对耶稣嘅信心。嚟到呢度，让我哋重温一下，我哋从呢个血流女人身上边，我哋领悟到嘅信息，同埋我哋有啲乜嘢嘅反思。我哋睇到耶稣嘅医治系好彻底嘅， 耶稣佢唔单止医好呢个女人嘅血瘤病，佢仲肯定同埋赞扬佢嘅信心。最重要嘅，佢恢复咗呢个女人系上帝女儿嘅身份，让佢嘅身心社灵同时都得到医治。我哋有睇到耶稣有无限嘅恩典同埋怜悯。所以，当我哋遇到困难同埋挑战嘅时候，当我哋感到好大嘅无力感嘅时候，当我哋发觉身边嘅人都帮唔到我哋嘅时候，我哋唔好放弃，勇敢嘅嚟到耶稣嘅面前求佢帮助，佢会用我哋意想唔到嘅方法，佢会不拘一格。咁样去帮助我哋，耶稣有无限嘅恩典同埋怜悯，信心好重要，信心系我哋得帮助嘅关键嚟嘅。如果冇信心，即使嚟到耶稣嘅面前，亦都唔会经历到神迹，亦都唔会得到佢任何嘅帮助，只能够空手而回。所以求主帮助我哋。有呢个女人咁样嘅信心，我哋同心祈祷啊！天父爸爸，好多谢你不离不弃嘅爱，你总系让绝望同埋让嗰啲喺死荫幽谷里边嘅人得到医治，你总系让嗰啲无力前行嘅人。因着你嘅缘故，继续有能力行前面嘅路。主啊，求你帮助我哋懂得去安静，嚟到你面前去经历神迹、神临在嘅痕迹，亦都教导我哋将眼目定睛喺你身上边，相信你有医治嘅大能。求主帮助我哋喺信心上边不断嘅长进，让你自己嘅荣耀同埋权柄喺我哋身上能够彰显出嚟，为你作美好嘅见证。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